你怎么没带？ 耿伟本来想说不带手机，但是乔家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直接冲到了郭林旁边。他上下看了一遍，确定郭林没受伤，也没任何异样，然后猛地一把把郭林拽了起来，一边拽一边往厨房那边拖。他力气不够，但是很执着。耿伟吓了一跳， 我操，你有病啊，你要干嘛？ 但是乔家根本就不理他，他就是非要把郭林往那个方向拉，这中间自己磕了摔了也不管不顾，最后几乎是坐在地上往后挪的。耿伟被他的样子吓着了，伸出去的手不知不觉就停在了旁边。郭林也不知道是不是恢复了一点意识，竟然真的往前走了几步。乔家抓着厨房的门爬起来，然后摸过水池旁边的菜刀塞在郭林的手里。 郭林，我不管你脑子还能不能用，如果你下次再这么搞，就直接捅死我。 乔家抓着的是把尖头刀，他手没力气，一直在抖，全靠着身后的门才能勉强弯着腿站着，所以郭林的手被他抓着也抖，刀尖就抵着他的喉咙。乔家脸色发青， 郭林，要么你直接捅死我，要么以后别他妈这么整我，听见了吗？你俩听见了吗？ 他嗓子彻底废了，但是在吼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但是呜咽的吼声竟然带着歇斯底里的气势。郭林这么多天都没有过什么焦距的眼睛竟然动了一下， 想乔家。 虽然很轻，但是他叫的是乔家的名字。在旁边的耿伟没听清楚，但是站在他对面的乔家听到了。他先是不敢置信地愣了一下，随即瞪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郭林。耿伟觉得自己在看狗血的八点档电视剧，但是眼前的画面他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嘲笑的精神。乔家扔了手上的刀，整个人挂在郭林的身上，后者承受不住，几乎是一起摔在地上，然后乔家死死地抓着郭林的衣服开始哭。他哭得没什么声音，只是眼睛红的像流出来的是血一样，整个人都在哆嗦，哭得很狼狈。时至今日，耿伟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乔家，他很想让他远离郭林，可是看着现在两个人的样子，他又觉得郭林和乔家分开说不定另一个就废了。活了这么多年，他从来都没觉得谁没了谁会活不下去，可是郭林和乔家这两个人，耿伟真觉得已经没有任何出路了。耿伟不记得自己多久没见过一个大男人在自己面前哭得这么难看，尤其还是抱着他另一个铁哥们，这一夜过的简直像一场噩梦。不过尴尬的人似乎只有他，作为当事人的两个，一个意识不清楚，一个毫不在乎。乔家昨天差点没坐在地上睡过去，最后还得靠他把两个人拖到床上，然后他就守了一夜。对郭林和乔家，他暂时送不上祝福，可是已经事已至此，他只希望他们都能撑过去，他们所有人都能撑过去。乔家醒了之后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，本来他也不是很在乎脸皮这种东西，尤其这世上除了他弟和郭林，他也根本不在乎任何人。耿伟的尴尬他视而不见，醒过来之后第一件事是问郭林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在恶化。 他之前清醒的时候还能跟我说几句话，现在基本上就是发呆，疼起来跟疯子一样，再这么下去我抓不住他了。 其实已经抓不住了，不过乔家依然心存侥幸，希望郭林这个情况会逐渐好转。不过天不遂人愿，耿伟的回答不是什么好消息。 我一开始希望他不入院，能自己挺过去，现在看来机会不大了。 什么意思？你要送他去医院？ 医院能治好吗？毒瘾严格来说不是病，要怎么治？乔家脑子里全是那种注射镇静剂最后打成傻子的画面，他皱了下眉。 去医院我能跟着吗？ 不是去医院，是去戒毒所。 他一个缉毒警，你把他送去戒毒所？那全世界都知道他染上毒瘾了。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。他现在这样子不能再拖了。队上一直找人，我也瞒不住了。与其我们这么乱来，不如交给队长处理。 你已经跟你们队长汇报了。 他这么一说，乔家顿了一下。 耿伟看着郭林。 还没有。但是我不得不说了。 乔家很想发表意见，可他自己都知道这件事上没有什么他说话的余地。耿伟没回答他的问题，因为答案其实两个人心里都是心知肚明。郭林如果真的进了戒毒所，他是不可能见着人的，起码在郭林戒毒完成之前都不可能。下意识抓着郭林的手，乔家半天没吭声。耿伟觉得自己简直跟拆散什么苦命鸳鸯的老巫婆一样，他烦躁地爬了爬自己的头发。 总之你收拾一下，我回去队里就会交报告，估计马上就会来人。你不适合露面，不然你和郭林都会很麻烦。我会照顾他，你这段时间小心点，暴风说不好还会找你麻烦。 听到暴风的名字，乔家的眉角下意识跳了一下。他搞成这样全拜暴风所赐，对方不找他，他也还有账要跟对方算呢。人只要一心一意地去做一件事，不管成功与否，这个过程都会变得比想象中简单。乔家以前总是想着一心二用，又要应付郭林，又要应对暴风，每天都活得心惊胆战，没有一天不累的。现在孤注一掷了，他觉得反而简单了不少。耿伟走了之后，乔家拉着郭林洗了个澡。说实话，这个旅馆热水实在是不怎么样，可偏偏见鬼，今天他一打开就是热的。郭林安静的像中邪，无论乔家怎么摆弄，他都没什么激烈的动作。雾气中，乔家把郭林压在浴室的墙上，很小心地吻了很久。不知道这次之后，他们再见面是什么时候，又是什么情况。 你记着，我答应过你，会帮你抓住暴风那群孙子王八蛋，我一定会做到。不过我只会帮郭林那个混蛋警察，你只有穿着条子衣服的时候能看，别真弄成傻子。 仗着郭林现在没什么反抗能力，乔家肆无忌惮地欣赏着对方的身体线条。虽然比他记忆中瘦弱了不少，身上的青紫看起来很是醒目，可乔家还是想牢牢记住他们的今天，他要一直记到暴风去蹲大牢为止。帮郭林换好衣服，乔家就走了。他最后站起身的时候，郭林鬼使神差地拉了他一把。虽然力气不大，可这一次乔家很清楚地从对方眼里看到了熟悉的郭林。瞬间他忍不住笑了一下，他觉得自己白操心了。郭林是什么人？这个人怎么可能就这么垮了？或许别人会放弃，但是那个警察绝对不会。不是有着这样的意志，怎么可能把他乔家洗脑到这种程度，心甘情愿地从水里走出来，破釜沉舟地面对半点把握都没有的另一个世界。郭林对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并不是全无意识的，在耿伟把他安排到了戒毒所之后，因为药物治疗，他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多，想起来的细节也就越来越多，包括他和乔家之间无数次的厮打和作案。虽然他想不起来具体的细节，但是乔家被他按在床上咬牙一声不吭的样子，他就算是失去意识都还是很难忘记。刘宇的死是他内心深处一道填不平的疤，不要说原谅乔家，他连自己都无法原谅，甚至每次想到心口都跟被人用斧头劈了一样。可是这些日子以来，乔家零零碎碎说的那些话，那些眼泪，他也无法视而不见。这是个死结，他无力让他和乔家都好过一点，也没办法当做这一切都没发生过。